记录赛场沸腾的喧嚣，承载往昔的激情岁月，坚守我们共同的追求。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金戈铁马。好了，18:01，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小丽和孟群开始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 欢迎大家伙周末愉快。 哎， 那今天啊，一天都在下雨哈。现在建国门附近呢，已经雨停了，不知道您家门口是不是雨有点小啊，或者是已经停了哈？ 而且呢，我跟小丽呢一直在这个是办公室嘛，还没有出去，不知道这降雨之后呢，外边是不是特别的舒服和凉爽啊？ 嗯。 但是这个降雨呢，确实是持续了很长的时间，而且呢，据预计，今天傍晚到夜间还是有分散性阵雨或者雷阵雨天气出现，局部地区呢，短时雨强还是比较大。那么在今天的中午的时候呢，市气象台继续发布了雷电蓝色预警信号，未来3天多降水，这个是很多降水丰富的这样一个天气啊，出行呢需要注意防范，同时要注意交通安全。7月份以来呢，咱们北京多次出现了强降雨，地质灾害风险比较高啊，还是需要远离山区等危险地带，避免发生一些意外的情况出现。 嗯，现在天已经晚了，早点回家啊。 嗯， 好，我们来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中国奥运代表团官方宣布，朱婷和赵帅担任奥运中国代表团的旗手。 另外，冬季奥运会开幕式，中国代表团将在第111个出场。 这挺好记的， 111。 对，咱们代表团总共是777人。 嗯， 啊，出发的这个顺序是第111个哈。 嗯。 日本疯狂的球迷去接我们的中国乒乓球队了，他们说为中国队拼命加油。 中国羽毛球队呢出征冬季奥运会，来听队员家属说了什么，我们一会儿呢有音频为您奉上。 压力大，动力也大，中国三人女篮希望能够创造奇迹。 另外呢，在今天的篮球方面呢， CBA 选秀大会在青岛落幕，一共有30位球员被 CBA 球队选中，创造新的历史。 字母哥32+9，布克也贡献了40分，雄鹿拿下了天王山的赛点啊，现在是3-2领先。 如果雄鹿连扳4场逆转的话，将会成为2支缔造传奇的球队。 F1 英国站排位冲刺赛，维斯塔潘已经是连续第4个杆位了，梅赛德斯奔驰车队包揽了2和3。 嗯，另外中超联赛第6轮大幕呢，今天拉开，我们要为您做一下简单的前瞻。 嗯，走进冬奥会，我们也关注啊最新的有关冬奥会方面的动态。那既然已经，我其实也是等了好久了，因为之前在节目当中老在说， 嗯， 法国代表团宣布了呀，啊，巴西代表团宣布了，我一直在想咱们中国代表团会是谁哈， 嗯， 大家也都在猜，我其实在心里在想，我说会不会是陈龙，因为陈龙既是老将，而且也是里约奥运会的冠军， 嗯， 长得也帅是吧，哎，弄不好应该是他吧，啊，猜来猜去的啊，没想到是赵帅哈，啊，嗯， 赵帅是咱们的旗手之一，另外就是朱婷啊，朱婷我觉得这叫什么， 嗯， 国际猪啊。啊，而在这个排球的影响力也非常之大啊，所以说朱婷和赵帅入选成为中国奥运代表团的旗手的话，我相信没有太大的意外吧。 嗯，也请大家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哈，也回忆一下您喜欢的一些奥运旗手哈。 嗯，每届奥运会当中呢，都会有这个有非常有代表性的运动员成为奥运旗手，其中既有男运动员，也有女运动员，既有开幕式，也有闭幕式。其实呢，这个在无论是开闭幕式旗手的人选当中的话呢。不一定每个人都会令大家满意，但是肯定有您心中认为最满意的旗手。 好，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的方式来跟我们保持互动。已经看到很多家里人哈，已经聚齐过来了。 嗯， 像我是曼联啊，家里人啊，包括燕林家里人，还有6869这些朋友都过来了。七舅老爷说，回龙观现在下冒烟了。我们城里现在，反正我们这个建国门这一带现在还挺好的哈，刚刚也是下过了一阵急雨。嗯，也看到了貔貅稍微来的少一点哈，有空的时候常来哈。 嗯，哎，欢迎大家呢，还是通过我们的听听 FM 聊天室以及微博和微信的方式呢，参与到互动的环节当中。下面咱们一起进入到冬季奥运倒计时。 东京奥运倒计时，昨天晚上，中国体育代表团官方宣布，中国女排队长朱婷和男子跆拳道运动员赵帅将会共同担任东京奥运会开幕式的中国代表团旗手。朱婷也成为了下届奥运会开幕式上中国代表团的第一位女性旗手。 奥运会开幕式旗手呢，其实向来这个选择， 这个应该说他的标准应该是最具代表性的运动员来担任啊。当然其中会考虑到身高啊、形象啊、赛程很多方面的因素。而且从新中国恢复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地位，重新参加奥运会之后，从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到2012年的这个奥运会，八届夏季奥运会当中呢，中国代表团旗手呢都是由男篮运动员来担任，直到上届里约奥运会才是由男子击剑运动员雷声来打破了传统。 尽管相比之下我们中国女排的成绩更为突出，但是包括郎平在内的一众女将们哈，都还没有获得过这样的机会。当然包括乒乓球、羽毛球、跳水等多位女子奥运冠军、大满贯得主呢，也都是没有能够获得举旗儿的机会哈。 对，这次东京奥运会呢，中国男篮没有获得参赛资格啊，这所以说也不可能从中挑选旗手。中国女排呢，作为奥运会的卫冕冠军呢，从中挑选旗手是一个应该说相当不错的选择。无论是从名气、影响力、身高等综合因素考虑，队长朱婷啊，应该说都是一个不二人选。那更为特别这个舒服合理的，就是在开幕式的第二天，中国女排是没有比赛安排的啊，所以说不受影响，朱婷就成为了夏季奥运会开幕式当中中国代表团第一位女旗手。我们也听听朱婷的感言。 感谢代表团对女排对我的肯定与信任，担任旗手是一份荣誉，也是一份责任，让我更有动力去做好每一天，走好每一步。大赛将至，保持平常心，全力以赴。 真是太淡定了，我只要一看见朱婷，一听到她的声音，心里就两个字儿：稳定。 这女排就是这样，你这个一看郎指导在场边，这比赛妥了，一看朱婷上场，这比赛赢了。 当然了，如果要是算上冬季奥运会的话，中国体育代表团的第一位女性开幕式的旗手就不是朱婷了。在2022年盐湖城冬奥会上，眼瞅着也20年前了啊，短道速滑运动员大洋洋为中国体育代表团实现了冬奥赛场金牌零的突破。那她在女子500米和1000米两个项目当中独得两块金牌，也作为卫冕冠军哈。她在2006年都灵奥运会上就当仁不让，成为了中国代表团的开幕式旗手。所以说，冬奥算上，夏奥算上啊，加起来，这是我们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位女性奥运旗手杨洋 A。 另外呢，就是在2018年平昌冬奥会当中呢，第三次参加冬奥会的26岁老将周洋啊，短道速滑的名将，成为了中国第二位女性奥运开幕式旗手啊。当然，我们说的这两位呢，都是冬奥会啊。另外呢，一位旗手呢，就是赵帅，是这届这个冬季奥运会的旗手之一啊。他成为旗手也并不意外，因为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赵帅曾经担任开幕式旗手，他是上一届里约奥运会跆拳道男子58公斤级的冠军，也实现了中国男子跆拳道奥运会金牌零的突破。在旗手人选确定之前啊，也有让这个乒乓球名将马龙担任旗手的呼声。那小丽心中的人选呢是陈龙 啊， 冰雨项目哈。不过这个冬季奥运会乒乓球项目是开幕式之后第二天上午就有比赛。 所以说呢不太适合哈。 嗯， 如果担任旗手呢，应该会对他的备战产生一些影响。太兴奋了， 太兴奋了。 此外呢，马龙的身高是1米7，这样跟朱婷站一块儿吧，显得朱婷有点高，马龙有点矮，是吧？有点不太合适。 海拔不一样。 当然也有人建议说，咱们三人篮球运动员胡金秋也不错呀，可以来担任男旗手哈。但是要说这个三人篮球，首先是刚刚进入到奥运会哈，咱们还没有创造好的成绩。再有呢，确实。今年这个无人打那篮球咱也没劲呢，有点 成绩不够过硬， 对，没有说服力，所以说从运动成绩上啊，好像是差了一点啊，所以说最终还是选了1米88的赵帅，哎，这俩人打起来就很好看了， 肯定是非常开心。我觉得，首先感谢团部领导对我的信任，对于我来说是莫大的荣誉吧，但也对我们这个项目来说也是一种认可。也非常开心能让我和朱婷一起担任旗手，我也会以此为动力，能够继续在赛场上为祖国争光。也祝愿代表团所有的运动员能够取得理想的成绩。 大家听到的就是赵帅的声音啊，当然担任旗手是一份荣誉之外呢，在赛场上还要取得好的成绩。另外再来关注一下冬季奥运会开幕式啊，在日本东京举行的这次奥运会开幕式当中呢，各代表团的出场顺序日前已经确定了啊。希腊是第一个出场，难民奥运代表队呢是第二个出场，东道主日本呢是最后出场，中国代表团第111位出场。 另外根据新的规定，未来几届奥运会东道主将会倒数出场， 美国、法国呢分别是排在倒第三和倒第二，那其余的代表团出场顺序呢就会按照日语的五十音的顺序来排定了。那按照国际奥委会的规定，奥运发祥地希腊肯定是排第一个的哈，哪届奥运会都是这样。 嗯， 东道主呢是最后亮相，其他参赛国和地区就按照主办国的语言的这种名称的拼法顺序。那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咱们肯定是，简体中文首次笔顺啊这样的方式来入场的。那么在2006年里约奥运会的时候呢，当时是以葡萄牙语；2018年平昌冬奥会呢是以韩语确定的入场的顺序。 对，那么2016年里约奥运会的话，小地区肯定印象非常深刻哈。另外，东京奥组委和日本政府协商以后呢，决定东京奥运会开幕式呢是采用五十音的顺序，并在2020年十月的会议上通知了各国家奥委会方面啊。关于东京奥运电视转播呢，也决定日本选手的英文名将不再使用先名后姓的顺序，改为和日语一样的先姓后名，跟咱们中国名的顺序也是一样的。 嗯，那距离东京奥运会开幕没几天了，我们中国奥运军团呢也是陆陆续续的到达东京。在昨天下午，乒乓球队、女足、赛艇、射箭四支队伍都已经到了。除了女足要赶去仙台的比赛地之外，其他三支队伍都去了奥运村。我们来听啊，国乒的这个负责人刘国梁和马林在日本成田机场啊入境的时候，当时接受采访时的情况。 这是这个入境嘛，入境之后整体还比较顺利，过程呢相对比较细一点，但是有中国的志愿者来帮我们，基本上准备四五个证件，每一个关卡基本上都要这个查一下啊，但我觉得整体上大家做好了困难准备，知道了需要这么长时间，所以我觉得球员基本上都还是比较顺利的。手续呢相对比较细一点，但是也是对大家负责嘛，所以大家都提前有这个量，就想着晚上10点钟能进村就不错了，但现在看来还有可能会在9点。 很兴奋嘛，因为觉得作为运动员也好，教练也好，能参加奥运会是他的梦想嘛，所以我觉得现在梦想已经来了，要把握好了。 当然乒乓球这个项目在日本人气也是非常的高哈，尤其我们中国运动员全世界主场去哪儿都受欢迎，尤其是我们的近邻日本这个很多他们的粉丝哈，包括像龙队的粉丝就特别多。 有球迷就说了，是因为国乒实力太强了，所以每次看他们的比赛呢都会感叹说，这次也会在电视机前呢拼命为国乒加油啊。而且呢在抵达日本的四支奥运队伍当中呢，这个乒乓军团的人气儿应该是最高的。那东京奥运会的乒乓球比赛呢是7月24号啊开幕式的转天在东京体育馆拉开战幕。当天比赛中呢，像陈梦、孙颖莎、马龙、樊振东将是进行女单、男单项目的比赛。第一次亮相奥运赛场的乒乓球混双项目呢，将是东京奥运会第一个诞生奖牌的乒乓球项目，被球迷是称为了这个新闻联播组合嘛，就许昕和刘诗雯将为国乒争取拿下开门红吧。 嗯，当然这也是日本代表团期待能够有所突破，突破我们中国队世界宇宙强队的围攻的这样一个项目哈，他们也希望能够在这个项目当中能够夺得奥运会的首枚金牌。那今天早上呢，中国羽毛球队从天坛公寓出发，正式启程去日本了。国家羽毛球队14人参加，我们有男单、女单、男双、女双、混双五个项目。除了上届奥运冠军男单选手陈龙有奥运经验之外，剩下的都是头一回参加奥运会。那在上午6点半的时候呢，天坛公寓呢也是下着小雨哈，有不少人都去送行了。那现场呢还有出征东京奥运会的女双运动员贾一凡的父母，他们是特地一早就来给女儿送行的。来听听当时父母怎么说的哈。 女儿出征奥运感觉怎么样？ 我紧张了，我就紧张了。 为什么紧张啊？你 就是也是第一次之后呢，确实也没有原来也没有经历过。你说为国争光吧，确实也是我也是高兴的事情。哎，昨天我们从北那个天津过去，就住在这儿，为了送行嘛。 我觉得其实就是一次大考，对于他来说就是跟高考是一样的。努力拼搏了这么多年，一直是在羽毛球这个行业里边在奋斗着，所以我们也很激动。祝咱们国羽军团这次要取得好成绩。再有一个呢，都希望我们的所有的运动员都能平安归来。 真是哈，有点像高考的时候想到父母在考场外等着孩子那个焦急的神态哈，非常像。 对，当然从这个父母的语气当中听起来还是这个举重若轻的啊，这个没有太多的兴奋啊，但是肯定是喜笑颜开，自己孩子在奥运赛场当中出现的话，让哪个父母都觉得特别的光荣啊。 老爸不是说了吗，紧张，还没打他先紧张了。 东京奥运会的羽毛球比赛呢是7月24号开赛，持续到8月2号啊。混双也是五个单项当中决出冠军最早的，跟乒乓球是一样的。另外将在7月30号进行决赛。 嗯，羽毛球项目、乒乓球项目都是我们的传统优势项目哈。但是呢，中国三人女篮也是头一回能够去奥运会，因为这是刚刚进入到奥运会的新的项目哈。尽管困难不小，但是姑娘们也是期待着能够在奏运赛场当中给我们升国旗、奏国歌，创造一个奇迹。这一次的东京奥运会篮球赛，我们五人篮球和三人的男女篮一共三支球队参加，当然三人的女篮也是值得期待的哈。阵容变化大，这种变化呢也不意味着竞争力就下降了。我们拥有丰富的三人篮球经验的教练团队啊，也让球迷呢比较有底气。我们三人篮球女篮的教练叫许佳敏，他给我们介绍了一下哈球队最后阶段的现在的这些情况啊。 本次国家三人篮球女队奥运阵容的选拔标准是我们不以球员的年龄、资历以及地域为考量因素，我们唯一的考核标准是国际奥运赛场的竞争力，是我们唯一的考量标准。那么在集训期间，我们收集相关的生理生化、运动表现能力以及比赛的数据，包括一些影像资料的收集，综合评估球员的综合实力，那么选拔6名大名单以及4名核心阵容的名单参加奥运会的比赛。奥运赛场因为进入决赛圈的队伍都是世界8强的球队，那么跟2019年跟我们以往参加过的国际比赛的难度不是一个层次的。那我们在奥运比赛前也会做好充分的困难的准备，准备好赛程的困难，准备好对手以及环境带给我们的一些困难和压力，全力以赴吧，做好最后的冲刺。7月19号，我们将跟着代表团出发前往东京参加奥运会。那么在最后的备战阶段，防伤防病是我们的重中之重。另外，今年是一个特殊的年，整个大环境有疫情的影响，所以我们在最后的关键时刻也要做好充分的防疫的工作，力求球队平安的去参加奥运会，平安的回来。 这一回奥运三人女篮一共有8支球队，按照赛制先打小组循环赛，其中前3个比赛日每天要打2场，第4个比赛日打1场。小组循环赛之后呢，排名第7、第8的就直接被淘汰了，排名1、2的球队直接晋级到半决赛，排名3到6的这4支球队将在1/4决赛通过2-2争夺剩余的2个半决赛的名额。所以说这个赛制跟平时大家知道的这个五人篮球不太一样哈，具体对阵比如说是3对6、4对5，那2组对决的胜者才晋级到半决赛，那第3和第6的胜者半决赛将会打第2，然后4、5的胜者对第1，这2组的半决赛的胜者晋级到决赛，2组半决赛的失利的一方来争夺第3名。所以说三人篮球的这个赛制跟五人篮球不太一样啊。 嗯，另外呢，刚看到的参加东京奥运会的中国女足呢，在当地时间18号凌晨2点的是到达日本的宫城，休息了7个小时之后啊，全队就开始了恢复性的训练。女足呢是北京时间17号啊，昨天清晨5点钟离开了香河国家足球训练基地，到了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呢是搭乘包机飞往日本。东京当地时间下午2点多啊，队伍到了成田机场，经过了大约5个小时的核酸检测、出关手续之后呢，全队是走出了海关，到了夜里10点钟从机场出发，乘大巴前往小组赛的比赛地宫城。4个小时舟车劳顿啊，女足呢在今天凌晨2点呢到达了宫城。今天上午9点，女足开始了恢复性的训练。上午呢，训练在室内啊，以这个瑜伽垫上的拉伸为主。下午呢，全队是进行这个场地训练。 也是非常的辛苦啊，这一天。 女足是跟荷兰、巴西、赞比亚分在 F 组当中，第一场比赛呢，7月21号打响，对手呢是巴西女足。 那说到 这个备战，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日本奥运男篮的热身。日本队81-75战胜了法国男篮，行啊。 嗯， 八村垒出场29分钟，贡献19分、7个篮板、2个助攻、1个抢断啊。八村垒也是日本的男棋手。 对， 值得一提的是呢，上半场他们就占据领先优势，是46-30大比分领先的。那后半程法国男篮虽然一度追进了比分，但是没有能够逆转。啊，八村垒是轰下全队的19分，渡边雄太也不错啊，18分、9个篮板、2个助攻、2个抢断。法国队这边看到戈贝尔11分、8个篮板、3个助攻、2个盖帽的数据，福尼耶16分、2个篮板、4个助攻、1个抢断，巴图姆10分、6个篮板、5个助攻、1个抢断。 这不就是美职篮球员之间的对抗吗？ 嗯、 是吧？结果日本赢了，哎，你说这，哎呀， 也可能是法国没好好打。 有可能， 我瞎猜。 烟雾弹，烟雾弹， 就别那么认真，是吧？到时候再说。 没错。 嗯。 赛场信息实时传递，体坛内外尽在耳边。金歌快报。 说到篮球、 嗯， 咱们就顺着往下说吧，正好说到 CBA 的选秀哈。 对， 嗯， 这今天上午呢，在青岛进行的这项活动啊 ，CBA 选秀大会，一共是30位球员被 CBA 球队选中，创造了一个历史记录。旅美球员王义雄成为了新科状元啊，来自北京大学的赵百清和来自中南大学的黎章林分别成为榜眼秀和探花秀。 嗯，那今天的这个选秀的顺位，刚才说了1、2、3，第四顺位是崔小龙。肯迪亚摘了，然后首钢是摘到了第五顺位的栾立成， 嗯， 北控是第七顺位的李伟浩，哎，李伟浩好像我记得上一次 北京化工大学的 连线的时候，那个宋翔提到这个人，说首钢也挺看好他的，当时， 嗯，就被北控给摘了， 被北控摘了，嗯，还有第12顺位的高升，原来也是北京的孩子哈，被首钢摘了， 对，那么第二轮当中呢，这个第一顺位呢是。原来上海的球员肖天啊，被八一富邦给宁波富邦给摘了。 嗯， 第二顺位呢是中国矿业大学的这个叫乌廷佳啊，摘他的是童曦。那么第三顺位呢是来自山东科技大学的这个谢立石，被天津给摘走了。 嗯， 那么北控呢是在第七顺位啊摘走了来自北京师范大学的刘畅。那么首钢呢是这个在第12顺位， 嗯， 摘走了原来北京队的白帝。 哦，嗯， 白帝 这些年轻的队员哈。 对。 啊，今年呢，首轮20个选秀权当中有19位球员被选中，只有第18位的这个顺位哈，辽宁队去权，也就是说，只有首轮19人中选就追平了过往的历史记录。那从2015年开始 ，CBA 选秀大会被选中的数量是越来越多，连续增长哈。 嗯， 你像2015年只有1个人，然后2016年就8个人，一直到2021年有30个人被选中，也就是说，现在这个 CBA 选秀是越来越有实际的内容了。 对，所以说我们在接下来连线的环节呢，请周贺啊，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位篮球评论员来给说说这次选秀大会当中的不一样的地方。周贺你好。 哎，主持人好，听众们大家好。 那这次选秀大会呢，刚才我们从这个数字上也给大家做了一个介绍哈，就是第一轮呢就追平历史记录。那么在这次选秀大会当中的这个球员方面的一些情况啊，包括你所看到另外一些不同的地方，给大家做个介绍好吧。 首先呢，就是今年这届选秀啊，包括这个参选报名的人数，当时好像一共达到90人，就是从这人数上本来就已经创造了一个记录了。另外呢，就是咱们刚才也说了，就是这个选中的人数也创造记录了。我觉得这个一方面呢，就是说现在呢，能够看到咱们这些大学生球员啊，越来越多的，或者说，这些选秀球员越来越多的被 CBA 球队所认可啊，他们的这个实力和他们的这个。包括之前这几届选秀当中的这些球员的这表现是被各支球队接受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趋势。那现在呢，就是从目前这些这么一个情况来看，包括这些球员选秀的热情、参选的热情，其实也越来越高涨了。就能够看到，不管是咱们说这些球队，还是说这些球员，其实大家的这个意向感觉更加的明确了，而且大家呢也希望就是能够通过选秀这样的一个方式啊彼此成就，和球队呢是从选秀当中去得到一些有实力的可能拿来就能用的这些球员，而球队这个球员呢能够通过选秀呢去实现一个比如之前是读书上学最后又打进职业的这么一个梦想，我觉得其实双方可以说是越来越好了。而且呢，从这个咱们现在选秀的这选秀大会的情况来看啊，就是选秀大会那个感觉也跟美国的这个 NBA 选秀好像越来越 接近越像了，这个也是可能大家非常感受深的一点。就是现在咱们包括这个张雄老师在念这个选秀的每个球队选中了谁，第几阵选中谁，那整个那感觉都好像跟别的选秀啊越来越接近了。我觉得就是其实这可能一方面呢是一件好事儿，就是咱们包括咱们职业体育，包括咱们校园体育的这种融合呀，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连接吧，就越来越好了，能够看到。然后呢，也能够激励更多的大学生球员可能努力的去训练，去提高自己的水平，去达到一个 CBA 的要求。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今天我跟同行聊也在说，就是可能这也能侧面暴露出一些，比如说 CBA 咱们这个青年队或者说梯队培养的这么一些缺失。因为以前呢，为什么选秀时经常咱们看以前是都是弃权，各队可能这个首轮选可能六七个人，其他都是弃权。那现在呢，咱们首轮除了好像就辽宁队吧，还就都选球员了。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为什么呢？就 辽宁第十八顺位弃权了。 对，就辽宁的第十八顺位弃权，其他都选了。 对。 那这个呢，其实也能说明，就是说现在咱们的确这个人才上好像不像以前那么多了，对吧？如果说以前这个差距非常悬殊，咱们青年队跟这个学生球员有一个巨大的一个这个水平上差距，咱们不会选择这个大学生球员。但是现在呢，就是你看他也开始选了，就说明是不是咱们这个青年队的这些培养啊，这个重心啊，或者怎么着，是不是有一些改变。所以我觉得这反正同行提出这个问题啊，我觉得也有这一方面的考虑。所以现在看呢，就是我觉得总的来说还是激励了更多的球员去进入，但是怎么能够让这两方面呢能够很好的去接轨。就比如说咱们大学生球员来了之后，能够为我所用，能够来了就打出好的表现，其实这是一个问题。就是你大学的教练的水平啊，大学的这种条件呀，或者说球队跟大学有没有更多的这种合作的机会呀，这些都是可以去提高和改进的。那现在我觉得就是从目前看，可能这方面如果未来想要做得更好，或者选秀做更好，可能还是要再提高。对， 咱们今天选了栾立成，是宁波大学的这个球员哈。为什么会选他呢？而且之前我们在连线的时候，宋翔跟我们透露说，其实还是挺看好李伟浩的。我看李伟浩被北控拿走了，今天这个选的球员，有多少了解？ 我就首先就是说，那个首钢呢，其实他现在包括有雷蒙啊、小川啊，其实锋线倒是不缺，所以呢，选一个后卫，这后卫呢也可能是咱们现在目前来说这比较短缺的一个位置，我觉得这是肯定是有球队自己考量的。然后对于李伟浩呢，其实我也是应该是两年前吧，就是疫情之前，当时就在这个品牌活动上就见过他，也采访过他呢，是在化工大，大学生的身份就入选了国奥，就是从他的这个条件天赋来说是没什么问题，身高很高，两米多的身高，然后呢有很好的这个弹跳和身体素质，非常不错，然后是一个很好的锋线。而咱们看北控，实际上他在锋线上其实是比较缺人的，那所以我觉得各队还是针对咱们现在这个阵容上的一个短板，然后去进行这种球员的选择吧。首钢啊，咱们相对来说还是可能后卫线要稍微薄弱，毕竟方硕也奔着三十了，是吧？也三十多岁了，然后这个包括田玉强，其实应该说就是来了之后呢，虽然有很大的一帮助，但是其实也没有那么年轻，就说起来也不是说纯年轻球员了。所以从这一点来说呢，咱们现在我觉得这个选择吧还是能理解。对，一看这个选择就知道每个队是缺哪个位置， 缺谁就要谁啊。 对， 缺后卫。那所以说 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直接的一个方式，就是我最快的速度能够补强我的这个位置，而不用去再做更多的这种调整。 我们家里人肯定也会想这孩子水平怎么样啊。 对啊，来了好不好使啊。 对，那我觉得就是首先就是不能有太高的期待，就是因为对，因为咱们说就是从这个大学生的角度来说呢，就是他毕竟没打过职业联赛，他需要时间去适应。当然这个就是不管首钢选中的还是这个北控选中李伟浩还是栾立平，其实他们都是有很好的经验，而且呢有着非常不错的这个大学的一个数据，就是从表现，从整个 CUBA 的表现来说是非常成熟的球员，非常好。但是我觉得所有大学生球员他可能都需要一个时间去适应联赛，包括这个训练的情况，包括就是跟比赛的这种感觉，包括这种裁判的判罚呀等等，就是他需要时间适应。所以如果说球队能够赶上好的，就是他来的适应时间很短，一下就能用，这是一个 我觉得非常理想的一个状态。但是其实从过去这么多年看，咱们说得拿来就能用，来这个一用就起作用的， 嗯， 其实并不是大多数。包括这个咱们说啊，祝明镇也好，王少杰也好，其实他都需要一定时间适应。包括张宁在北大那么好，他现在来就是到了山西之后，还有一大段时间是打不上球，甚至到了这个应该是到了预备队这么一个情况。所以从这一点来说呢，我觉得不要就是太高期待。这个从我觉得不管是球队也好，还是球迷也好，还是应该就是脚踏实地的去看。当然，球员如果说的确非常成熟，来了就很好用，那咱们就算超上了。这个肯定是一件非常好的一个事儿。对， 但是因为很多朋友都觉得这是个很新鲜的事儿哈，肯定也期待在新赛季怎么也给露个一脸两脸的，让大伙儿心里能认识认识他们哈， 最起码有新人， 对，看看他们的这个水平怎么样哈。嗯， 对对对， 嗯， 好，嗯， 谢谢 周贺的连线， 周贺的连线和分享。那接下来我们再关注吧，要是再有新人来啊，也想着告诉我们哈。再见。 好嘞， 再见， 再见， 再见，周贺，再见。后来我刚才想顺着一下，叫周贺把这个今天美职篮这个第五场给说了。后来想了吧，算了，咱先关注自己事儿，时间也够长了哈。下把消息跟大家说说。 好， 这个明天早上还有相关的人员的评论啊。 嗯。今天的美职篮总决赛第五场，雄鹿是客场123-119战胜了太阳，赢得了第五场比赛。第一节呢，太阳是给雄鹿来一下马威哈，但是第二节很快雄鹿就回应过来，半场就反超了比分。那下半场呢，雄鹿也是逐渐掌握住了场上的局面。第四节其实太阳还是挣扎哈，试图能够逆转，但最终还是没过来。雄鹿的安特特孔波贡献了32分、9个篮板、6个助攻，米德尔顿贡献了29分、7个篮板、5个助攻，还有霍勒迪的27分、13个助攻、3个抢断。那今天在板凳席上的康诺顿3分球6中4。也贡献了14分、6个篮板。 太阳的首发五虎呢，得分都上双了啊！布克拿下40分，保罗的21分、11次助攻，艾顿呢20分、10个篮板。双方的第六场比赛呢，是北京时间7月21号上午的9点钟进行。 嗯， 今天赢了这个太阳队之后呢，雄鹿系列赛里面现在大比分不领先嘛？对，同时雄鹿很有可能会创造这么一个神迹啊！就是目前的雄鹿距离夺冠只差一场比赛胜利。球队呢曾经0-2落后于对手，如果最终雄鹿击败太阳夺冠，那么球队将成为历史当中第二支在同一年季后赛中完成2次大比分0-2落后的逆转。第一支在同一年季后赛中完成2次大比分0-2落后的逆转的球队呢，是今年的快船。 还是有个事儿要和大家说一下，字母哥在新闻发布会的时候说着说着突然就出现了身体的剧烈痉挛，采访的时候就出现这个情况，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哈， 就哆嗦是吧？ 对，然后就短暂的治疗处理，然后又回到了新闻发布会的现场，大伙儿都吓坏了哈。 嗯， 他说我是有一点脱水，感觉自己身体软绵绵的。那在一场胜利之后，感觉非常的饿，特别想吃一汉堡这样的东西，就是热量散失的太快哈。 对， 这场比赛刚才说到了32分、9个篮板和6个助攻的数据，这场比赛对抗也是非常的激烈哈，可以想象打到后来真是都软了人。 嗯 嗯， 对，拼得太狠了哈。 嗯， 另外今天比赛中呢，德文布克是40分啊，也创造一个神迹，就是今年季后赛呢，布克第10次拿到30+的分数啊，但是他也是美职篮季后赛历史当中呢第二位在处子季后赛拿到10次30+的球员。但是呢，尽管他奉献了超强的数据吧，但是没办法啊，太阳呢最终还是输球了。 嗯。 我们 再来说一个这个赛车的吧， F1, 然后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段再给大家集中介绍足球方面的消息哈。 就我看在聊天室里大家都在关注着广州对重庆的比赛啊， 已经进球了啊。 对， 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2021年的 F1 英国大奖赛排位冲刺赛在银石赛道结束，那最终红牛车队的维斯塔潘从发车阶段就超越了汉密尔顿，一路领跑，他收获了 F1 历史的第一场排位冲刺赛的胜利。啊，今年的这个银石赛道的比赛不太一样哈，不像以前是一练、二练、三练排位和最终的正赛，现在是一练然后就冲一下，然后二练再冲一下，不太一样啊赛制。所以说主场作战的梅赛德斯、奔驰车队的汉密尔顿和队友博塔斯分别获得了第二和第三，也站上了领奖台。4到10名分别是勒克莱尔、诺里斯、里卡多、阿隆索、维泰尔、拉塞尔以及奥康。那正赛呢是在今天晚上的10点来进行。 嗯，好，今天我们的话题呢就是说说您喜欢的奥运旗手。吴梦生说了，我喜欢的是姚明。 嗯， 姚明 和这个小朋友是吧？ 哎， 嗯， 而且姚主席的话，连续2届这个都是奥运旗手的话，这个说服力的话也非常强，而且呢实至名归啊。 当然，刚才我这俏还说呢，天哪，今天有中超啊！您瞧，不经意间中超来到身边，而且不经意间呢，这个中超越来越密集的赛场。 但是没有国安的，您别害怕、啊。 对，明天才有咱们比赛的。 嗯、 得，咱稍绷一下，喘口气，一会儿给您带来一组中超的消息。 都市晚高峰结束一天的忙碌，让体育驱散一天的疲惫，唤醒运动的激情。 体坛风云变幻，赛事筋骨连天，汇聚八方信息，赛况及时传递。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金戈铁马。 亿万呼吸，同一心跳，奥运有范儿，中国骄傲。 好，比赛开始。 北京时间2016年8月18号，在卡里奥卡体育馆，里约奥运会跆拳道男子58公斤级决赛。 欢迎呢来看赵帅这个身高腿长的优势还是非常明显的。 21岁的中国选手赵帅面对泰国选手汉普拉布。这是中国选手第一次获得这一项目的奥运参赛资格，更是第一次闯入决赛。 漂亮，率先拿到第一分。 对手并不陌生，在之前的奥运会亚洲区资格赛中，赵帅就是击败这位选手夺冠的。 好，关键的第三回合。漂亮，又是一个双飞踢的后腿，拿了一分。对方也是连续的转身双飞，又往下伸腿。哎呦，刚才伸腿这下过到头了，给了三分。 最后一局，汉普拉布突然追回三分，比分被迫近到4-6。但顽强的赵帅仍然保持积极，一番缠斗之后将领先保持到最后。 拿了三分之后，赵帅多少有点着急，不要着急，压住了，只要发挥好你的侧踹，对方根本进不来。5秒，时间到了，赵帅创造了历史，中国男子跆拳道奥运会的第一枚金牌。 还是心情非常激动吧，觉得很不可思议。 感谢团队里的教练、领队、领导，包括之前备战的所有的陪练们，他们特别的辛苦。 跆拳道自2000年悉尼奥运会正式成为比赛项目之后，每一届奥运会都有中国女选手获得金牌，男选手最好的成绩是铜牌，而且都是大级别，分别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80公斤级的朱国和2012年伦敦奥运会80公斤以上级的刘笑波。赵帅终于改写了历史。1995年出生的赵帅来自辽宁凌源，身高1米88。2009年进入江苏省跆拳道队之后，一度担任女队队员张华的陪练，渐渐形成了主动迎击的打法。赵帅多年来从来没有停止对理想的追求。赛前，他是2013年全运会男子58公斤级冠军，2014年仁川亚运会男子58公斤级第五名，2015年世界跆拳道锦标赛这一项目铜牌获得者。 一步一步的努力吧，经过训练，每一天的刻苦训练的坚持，一步一步走到今天。 如今随着年龄的增长，赵帅的参赛级别升到了68公斤级。多重磨砺之后，2017年6月，他获得了世界跆拳道锦标赛男子63公斤级冠军，这也是中国男子跆拳道首枚世锦赛金牌。同年9月获得第13届全运会跆拳道男子68公斤级金牌，作为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中国代表团旗手，获得亚运会跆拳道男子63公斤级亚军。2019年3月，他终于收获了美国跆拳道公开赛男子68公斤以下级决赛冠军，世界跆拳道大满贯冠军系列赛男子68公斤以下级亚军，同时以这一级别大满贯积分排名榜首的成绩，直通2020年东京奥运会。 我相信未来会给我一双梦想的翅膀。 亿万呼吸，同一心跳，奥运有范儿，中国骄傲。 告别金元泡沫，重塑中超理想，分段赛会进程迎来崭新起航。实力新人 来到了这个新的家庭，面对挑战，完成挑战。 精干老将， 为了我们的目标去努力，去争取冠军。 激情主帅， 几年了，我们一直是名列前茅吧，把自己的能力发挥得更好一些，能够再往前走一步。 焕新登场， 今年联赛和去年相比较，应该有三个新的变化。第一个变化，中国足协职业联盟啊。 和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一起关注 2021中国足球超级联赛。 18:40，别着急啊，中超马上开始了。 已经开始了一段时间了。 中超内容我们给您带来啊。 今天呢是从18点开始，已经有这个广州和重庆两江竞技的比赛了。这个比赛是在广州天河体育场进行的哈，但同时还有在广州越秀山进行的河南嵩山和青岛队的比赛。那是不是进球了？刚才 这两场比赛同时进行，都在18点，现在进行了上半场。现在广州队是2-1，暂时领先重庆两江竞技啊。这个先进球的是重庆8号尹聪耀，在8分钟就取得进球，而广州队的韦世豪和高准翼分别在24分钟和33分钟进球。现在广州队呢是领先。另外一场比赛呢，河南嵩山龙门对阵青岛队比赛呢，双方比分上半场呢暂时还是0-0。那有两张黄牌啊，都是河南队的队员被出示黄牌，分别是16分钟的时候，25号陈浩被出示了黄牌，这是后卫。另外呢，就是这个柯昭啊，11号柯昭34分钟的被出示了黄牌。柯昭呢，大家非常熟悉，因为以前是武汉队的队员，曾经呢在场上面曾经扮过马五爷。 防守悍将， 防守悍将，对。 周日今天晚上的8点还有两场比赛，依然是在广州进行。广州的花都体育场将会由山东泰山迎战广州城，同样时间申足将会迎战沧州雄狮。这场比赛在广州大学城中心体育场来进行。 苏州赛区的比赛呢，有4场是在明天进行，分别是明天下午的4:30，武汉对上海海港这是在苏州江阴市体育中心。明天下午4:30呢，是国安对阵天津，金门虎比赛地点呢是在苏州奥体中心的外场。 对，刚才有很多朋友还特别提到说是外场，咱们家里人都提到了哈，这个比赛场地。不过明天下午4:30这个时间应该是比较热吧？ 对， 总比晚上踢的热哈。 是，明天晚上呢两场比赛，分别是6:30上海申花对阵大连人，这地点呢是在苏州昆山市体育中心；而在明天晚上8:30。河北队对阵长春亚泰，地点呢是在苏州江阴市体育中心。反正这河北队的比赛啊，大家这能看呢就尽量看看，因为呢今天有消息说这个河北队这已经做好退出比赛的准备了。 你也是钱的问题是吧？ 欠薪欠的时间太长了。 之前也把这个球员能转出去的就转出去了哈。 对。 那我们北京国安呢，在赛季初刚开始2场是输给了上海的球队，之后还不错哈，一直在赢，包括上一场比赛。接下来将会迎战的是天津金门虎，其实天津金门虎的这个近况也不怎么好啊， 都是在维持。 对，京津大战啊，大家也都比较熟悉了。那在第5轮比赛当中呢，我们是张玉宁、张稀哲的2个点球，2-1击败了河北队。这场比赛完了之后呢，咱们和上港的分差就缩小为2分了，现在是排在积分榜的第2啊，咱们这一区的也收获了3连胜。看这场比赛，如果要是能赢的话，就是4连胜了啊。 对，而且呢，最近的6次啊对阵天津，国安的都是全胜，进球呢进球数是16-5。那天津呢处在一个绝对的劣势，前5轮呢，天津拿到了1胜1平3负的成绩啊，这是还可以接受，因为毕竟呢在赛季，刚开始的时候呢，这个就开始之前吧，天津才仓促组队嘛， 还赢一场呢， 还赢了一场，所以说这个天津队呢，这个巩固战斗力和稳定性啊，现在是不是能够比较稳定啊？这确实也是不能够让人放心的啊。两支球队实力差别还是非常大啊，而且国安是先打了一场比赛，咱们上一场不是2-1赢了河北华夏幸河北队嘛，所以队员的状态啊、战术磨合呢应该更加的理想。所以说天津队比赛里面的这个面临压力就比较大，想抢一分的话呢，恐怕都很困难。 我们早些时候连线了足球评论人徐江和赵宇，他们也是分析了这场比赛哈。徐江认为说，天津这边呢还是人心不稳啊，国安轮换阵容是很有必要的，该轮换该休息的就休息哈。赵宇说呢，反正天津肯定是 密集防守， 哎，就打白大巴也不太好。 对， 巴坎布反正现在是能进赛区了，能不能上呢，还要看主教练怎么安排哈。 国安战胜华夏的比赛里面，高廷义其实已经是完成了自己的一个洗牌吧。那么我觉得也能折射出一个信号，就是对阵金门虎的这个比赛，我觉得国安可能会进行一些人员方面这种轮换吧。包括队里面现在这个一些位置上一些球员嘛，你比如说什么杨帆啊，

另外呢，报道说呢，就是塞尔维亚籍的足球教练米兰·日瓦蒂诺维奇因病于7月17号去世，享年76岁。米兰·日瓦蒂诺维奇呢，根植亚洲足球多年，和中国足球也是有结缘。2007年，他曾执教中超长沙金德队，就是现在的广州城队。 他在1998到99年期间呢，担任过原南斯拉夫国家队的主帅。2000年到2001年呢，担任的是伊拉克国家队的主帅，还率领球队打进过2000年亚洲杯的八强。2002年分别执教也门队和加纳队，然后也在缅甸国家队做过主帅。2007年来到了长沙金德，当时获得了联赛的第10，不过呢也就没再续签啊，因为当时俱乐部的总经理金岩选择了桑德拉奇。 再关注来自国际足球方面的消息啊，4年3夺英超的冠军曼城也成为了英超巨无霸一样的存在。但是呢，瓜迪奥拉的球队再次在欧冠当中啊，就是彻底沉沙。为了保持英超的统治力呢，向欧冠的冠军发起强有力的冲击，曼城已经在吉罗密谷开展引援计划，其中有意引进的是哈利凯恩啊，来接棒今年离队的阿奎罗，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现如今呢，意大利转会专家呢，这个叫做斯基拉，他就说了曼城跟哈利凯恩已经就一份为期5年的长约达成了协议。说哈利凯恩呢是会自己推动自己转会加盟曼城的这样一个交易啊，他已经和这个曼城达成了协议，如果交易成型的话，会得到一份截止到2026年的长约，就是5年的长约嘛。哈利凯恩的合约呢是到2024年夏天才到期，这跟热刺方面对他的标价呢，据说达到了1.6亿到1.7亿欧元啊。有媒体说，哈利凯恩不会考虑热刺开出的任何续约条件。他的英格兰队友也甚至认为说，哈利凯恩会通过罢训的方式来寻求离队，就铁了心了。 日前重返帕尔马的布冯说自己还能踢4到5年的时间，继续留守。 老布冯啊， 留守职业足球，如今已经43岁了，依然不服老哈，再踢5年都奔50去了。当然了，他现在的水准还是比较高哈，比如说能够入围金球奖的前5就可以看得出来哈。排在布冯前面的有一些球迷，像 C 罗呀、梅西啊、内马尔，也是让这些球迷哈对布冯刮目相看。 另外呢，当地时间7月17号，德甲豪门拜仁慕尼黑呢通过官方网站宣布，中场球员马克罗卡左脚脚踝的这个韧带撕裂，缺席几周的时间。马克罗卡呢是成名于西班牙人队啊，这是这个目前武磊效力的球队。出道于西班牙人青训的马克罗卡，在2016年8月时完成了一线队的首秀，曾经是中国留洋球员武磊的队友啊，一起这个踢过球。在卢比执教西班牙人期间呢，马克卢卡是球队的重要成员。那他在拜仁的训练课上不幸受伤，因此缺席了几周的时间。 拉莫斯已经离开皇马了，但是没有人敢穿他留下来的4号球衣。不仅如此，连国家队的号码15号空出来了，也没有人敢穿。 这个太权威了啊！谁接谁有压力？ 谁敢这个啊？冒天下之大不韪啊，把前辈的这号穿在身上，那你得有多大的能力和多大的勇气啊？信心啊！ 而且皇马那边呢嘛，瓦拉内跟皇马的目前合同是2022年夏天到期嘛。据报道说，那个皇马方面的要价是7000万欧元，因为瓦拉内已经同意接受曼联提供的一个5年的合约。 舞动运动节拍，感受冬奥心跳，走进冬奥会。 北京冬奥会倒计时200天之际，为了更好地普及冬奥知识，引导公众积极关注参与冰雪运动，满足群众对冰雪运动知识的需求，也让大家感受到冰雪运动科普的无限魅力。今天呢，迎冬奥科普展在张家口崇礼区青少年活动中心广场举行啊，很多孩子都去参加了。那这一次的这个展览哈，也分很多个板块哈，比如说有3个展区。冬奥知识全面展示、手绘长卷盼冬奥和陆地冰壶趣味体验，其中冬奥会历史发展、冰雪趣味互动和冬奥知识这个云展厅三大亮点也是吸引了很多群众驻足观看哈。哎呀，这我也是去不了那儿，我要是去的话就去体验一下旱地冰壶、陆地冰壶的这个有意思的对决哈。 旱地冰壶、陆地冰壶。 对，陆地冰壶。 其实咱们曾经在这个冰壶馆有一次搞活动，到现场体验过。 我木有去 啊，没去啊，没去就对了，好多摔的，你没赶上， 这没赶上哈。 得了，18:54了，咱们下面来跟大家聊聊啊。今天的话题呢，就是说说您喜欢的奥运旗手，同时间大家也在关注着中超正在进行的比赛。 嗯，真是吴湘说了，明天国安打天津这比赛，对手看似挺弱的，其实不然啊。 嗯， 炎热的天气之下，按照我们梁叔的说法去准备，拿猫当虎来看着。 拿猫当虎来看着。 这对对对，不能轻视任何对手，您这个准备姿态是对的。 这我觉得是姿态对，但有点太吓人了。猫就是猫，虎就是虎，它就不一样。 纸老虎。 皮球还印证一下，朱婷当女棋手，没错啊，这是跟宁波提示宁波，互相还聊呢啊。 嗯，日下长河说，首钢实际上只选了栾立成，高升和白帝呢，因为都是咱们梯队的嘛，也没有别的队会去选，所以就算回收了。怎么叫回收？像您这起的 什么情况？回收什么情况啊？ 就是说是咱自己的人，就还是签在咱们自己的队里了哈。 俏也说了这个祝福东奥运吧啊，希望运动员们也是平安啊，因为从明天开始呢，我们就进入到了东奥运会特别节目 哦，对， 叫燃在东京， 介绍一下哈， 哎， 我们从明天星期一开始一直到奥运会结束这段时间呢，都会推出特别的节目安排，总的名字叫燃在东京哈， 对 啊，大型的一个节目，早中晚包括很晚都有节目。早上从7点到9点， 对， 中午12点 到12:30， 12:30， 嗯， 然后晚上这个时间金戈铁马，您要注意哈，我们是从5点就开始了， 对， 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2个小时， 嗯， 然后晚上的9点到10点半还有体坛夜话原来的那个时间段哈，1个半小时，全部都是给大家打通了，来给您介绍最新的有关奥运会的消息。 对，另外我们上午、下午、晚上呢，还有若干整点啊，整点的时候都有东京快报啊，相关的消息呢都会给您送上。但是明天的19号呢，还不是东京奥运会的开幕式。开幕式呢是23号那一天之后，那么后面的比赛就陆续就开始密集了。 嗯， 那么明天呢，我们的内容呢相对来说呢是赛前一些预热的阶段，可能有些消息还是你需要去了解的。 当然，人员呢还是您非常熟悉的体育广播的这些编辑、主持人、记者哈，在为大家来准备。我们呢也会有不同的排班，所以不像现在这么固定。小丽和孟群更多的出现在晚上，不像现在这样，我们早中晚都可能会出现哈。 哎，明天呢第一天这个上班的时候呢，早间一听啊，是一对新组合。 也是老人儿， 新组合， 老人新组合， 卖一关子行吗？嗯，咱不说是谁，行吗？ 好， 我就说是战神刘玉栋，哎，因为他是大家喜欢的奥运旗手啊，嗯，草雀也争春，就这样觉得哈。 嗯，我就喜欢朱婷。 哎呦，好，我喜欢赵帅。 嗯，好了，那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是走进冬奥会， 再见。 喂喂喂，观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今年5一卡酷卫视首部儿童亲子舞台剧《非凡守护》火爆公演，口碑爆棚，有很多观众都在问， 错过了首演该怎么办呢？ 其实没有什么能弥补您错过首演的遗憾，如果有我们就演2次，哎，不止2次，我们要演5场，7月17日至18日，中国木偶剧院卡酷剧场《非凡守护》酷热返场，陪你过暑假喽。 这回你要是错过了，我们可就真的没有办法， 抓紧时间买票吧。 北京广播电视台知名主持人、垂直领域专家强势入驻，听听主播圈，精品音频、视频直播，关注你心仪的主持人，随时随地留言互动，即刻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吧。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肺胃运热引起头目眩晕、咽喉疼痛、牙痛、耳鸣，请用北京同仁堂精致牛黄解毒片，清热解毒，散风止痛。以上为广告时间。 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小丽。今天傍晚到夜间仍有分散性降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短时雨强较大，未来3天多降水天气，出行需要注意防范。近日降雨频繁，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风险较高，请大家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隐患区域，避免发生危险。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南转东风3级转1、2级，最低气温23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降雨或雷阵雨，偏东风2、3级，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70%。预计明天晨练及上班时多云渐阴，偏东风1、2级，气温在23到25度之间。晨练气象指数为2，比较适合户外晨练。明天白天紫外线照射强度中等。北京体育广播祝您健康愉快。